这样的人才用在率领团队去打PVE实在有些浪费了。 这应该带团参与野兔 BOSS 的竞争啊，那是以 PVP 为主的战场，这样的人才不用多可惜。轮回工会高层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争议，一部分认为应该将这人用在争抢野兔 BOSS 上，另一部分人则还是对这人可信程度产生了怀疑。不过最后这些疑惑通过一系列反向思考给打消了。轮回工会核心专门开会讨论了魏晨的问题，后来一致认为这样水平的高手派来当卧底实在是有够奢侈，放在任何一家工会，这都应该是挂帅带团抢 BOSS 的不二人选，派出去卧底是指望这人获取什么？轮回核心们一二三四五地罗列了一番，根本想不出一个卧底这么长时间的高手到底有何意图，总不能是企图谋取会长的宝座吧？那完全是不可能的事。俱乐部工会的会长那是俱乐部那边任命的，就凭你网游里的一些表现或是民心就可以决定的吗？轮回的核心们到底还是没有想到，魏琛这卧底的出身其实十分渺小，他来自于一个甚至还没有建起工会的小团队，轮回方面总是从俱乐部工会竞争层面上来考虑卧底价值，当然把对魏琛该有的怀疑给打消了，魏琛根本还没到那个层面呢。于是在决赛前这段不安生的日子后，魏琛被轮回工会任命为了精英二团的团长。强杀野兔 BOSS重要的通常都会出去两个团以上，一团是肯定要在会长指挥下的，这事关会长的威武，而这二团参加抢 BOSS 的机会几乎和一团是差不多的。魏琛居然能抓到这个位置上，那已经算是达到了他这次卧底事业的巅峰。只不过这成了二团团长，魏琛那些兄弟倒是不好安插了，一团二团的成员那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进的。魏琛那些兄弟虽然在他的提点下水平都还不错，但也没说就能胜过这顶尖俱乐部工会的顶尖精英团成员，这些可能都是放在网游中就可以横着走的高手了，论水平不在魏琛的同党之下，论装备那更是超远。 这怎么搞啊？ 魏琛无奈地对叶修说着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他这一下却是进步太快了。 二团，这个不好驾驭吧？ 叶修说。 可不是，团里也混不进我的人，到时我想下个偷鸡摸狗的指示也不方便啊，不合理的指示，我估计使唤他们不动不说，还有可能暴露我。 不怕，也没说要全靠你，你在里面就是个侧影，我们现在已经有点人手了，我看最近差不多可以行动一次了。 人手在哪儿啊？ 那不是。 叶修抬头示意了一下。 就这俩呀？ 魏琛有点无语。叶修示意的是唐柔和包子，包子继唐柔之后也是进了神之领域，唐柔更是在神之领域的高速经验获取下已经达到了70级，技能点也是清出了一个5000，最近这段时候都在研究这5000点怎么用合适。包子的包子入侵虽然还没满级，但就他的实力差点级根本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就算这两个人实力远在一般玩家之上吧，这跑去野兔 BOSS 战那种人山人海的地界，未免还是有些太渺小了吧。 还有小手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行动了。 叶修说着，小手冰凉的账号在刷完技能点后已经寄还过去了。 敢不敢再多一个凑上起码5个呀？ 这不还有老板娘吗？ 她？ 我怎样？ 陈果瞪眼。 坦白说弱了点吧。 魏琛同志哪是会被陈果的威胁唬住的人，实话实说了，没给面子。 苗胜于无啊。 月修同样也是诚实的不给面子。 你俩去死吧。 陈果那个怒啊。 这就有5个人了。 5个人了，好厉害。 魏琛点头。 你那些兄弟也来帮帮手。 他们可都是好容易才混进轮回的，这不一下就暴露了。 原来的账号再捡起来嘛，最近风头已经过去了吧？ 哦，那些号补回来经验就得好久呢。 魏晨说着，当时他们强硬的在那儿给各大工会添堵，被杀的那叫一个惨呢，而且是越杀越惨。到现在每个号掉了多少经验，红的是多少级的实力，大家也懒得数清楚了。反正要没个十级，肯定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。就算是十级，从60再提升回70级，那肯定不是几天的事儿，哪怕是在神之领域。 或者就叫他们都退了吧，反正现在我现在这个位置，他们可能也难帮到我。 难说，混进去不容易，能放就放着吧，真需要帮手你再发他们一批号呀。 这样也行。 微臣点点头。号他虽然没有，但现在有钱，有钱就什么都有了。 这周还有什么野兔 boss 没有出？ 这我哪知道啊，我这才刚上位。 有情况了我们立刻动作一下，试试手气。 真就靠你们几个？你别开玩笑了啊，到时那场面就算没人碰你，你也抢不到 boss 仇恨，三个人的输出算什么呀？ 三个人是少了点，我们得找点合作者。 谁？ 一展天下吧。 叶修说。